德国反帝论坛17号成立了庆祝光明星节筹委会，筹委会决定以1月17号到2月16号为庆祝期间，并在这期间举办讨论会、图书图片展和电影欣赏会等各种政治文化活动。